些东西总会应该用音乐值得去分享一下。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来开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听觉的空间。那在今天我们第一小时节目当中呢，就是给您听到的一种美丽的声音，这样的质感叫做 Chill Out。 那其实呢，之前我们很多的节目当中经常呢跟您去分享 Smooth Jazz， 而今天我们来再次用这样的周末的时光啊，去感受一把 Chill Out 是怎样能够去让我们整个人身心放松的。那么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德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 chill out 吉他音乐家，叫做 Yusti。 那么这样的一位音乐家呢，他用他的一些个作品能够让我们分享到的还是一些拉丁语的版本的内容，而耳边这样的一首音乐来自于他的专辑叫做Bold Atma。 它其实呢很简单，就是能够让我们通过西班牙式的一种慢生活的节奏，让我们通过音乐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减速。真的，生活节奏这么快，用音乐给自己放松一下是一种特别好的选择。那今天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下面的好音乐了。 If I could tell you， 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Juliana Grande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依然是 Chill Out音乐风格，希望各位喜欢。 有一种美叫做 chill out。 chill out 就是能够让我们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一种音乐形式，很有意思。在周末享受这样的一种 groove 的质感特别的好。 If I could tell you， 如果我可以告诉你事实的真相会是怎样，或者说是如果我可以告诉你下面一首音乐叫做什么的话，我也会依然很荣幸。 Eternity， 来世，来自于 Gold Lounge， 金色的大厅。 叫做 Eternity， 来世会可以翻成叫做不朽，来自于 Gold Lounge 带给我们的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内容。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想要知道我们今天放了什么音乐，你可以来现在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了。那像这样的一种音乐特别适合我们可以坐在高处，也许是一个山顶的酒吧当中，或者是山顶的一个餐厅当中，远远望去会发现山下不仅有丛林，还有海岸，还有沙滩，微风徐来，白色的纱帐可能从你的肩膀旁边掠过，而这个时候我们端起一杯任何的饮料，也许是一杯菠萝汁，稍微的浅浅的用吸管吸上一口，我觉得这个时候的音乐的搭配是最最最完美的，而这样的一种美就叫做 chill out。 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音乐，来自于 Polished Chrome 带给我们的 Finally Arrived， 来让我们跟随音乐开启一次奇妙的空中旅行，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完全有机会让我们感受一种音乐的质感。节奏驾到正在播出，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多听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内心更加超脱。有些人会说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释放的音乐质感，那当然我们也会说这样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听到两个字，就是大爱。心胸好像大海般的宽阔，能够随时淹没了自己，也许能够淹没我们这样一艘大船。但是如果一艘大船被音乐所淹没之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真的已经是沉浸在了音乐当中。这样的一种释放的 chill out 你还喜欢吗？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ed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稍后我们要听到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Sign 带给我们的 To The Sun， 向太阳致敬。这里是正在带来的 Red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长，常小航，歌单就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咯，欢迎各位来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查询音乐列表。Hypnotic, occasionally groovy, and sometimes smooth, but always unique. 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Sign，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稍后将会进入我们的半点的时间，半点广告咨询之后，我们希望您能够关注我们下半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节目，马上回来喽。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我们一会儿见呢，拜呀。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而刚刚我们的音乐可以说又带了把劲儿啊，这样的一把劲儿就让我们憋了一把劲儿，而这样能够憋了一把劲儿的来源就源自于 Chill Out 这样的一种美。那其实呢，让我们来听听看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称吧，其实很简单，叫做 Home。 假如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啊，我们能够听到其中有一些能够近能够远的一种音调和音乐状态，好像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有一些治愈的功效啊。而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把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憋劲儿啊继续发挥到极致， stuck in a dream， 让我们困在一个梦境当中不要出来，也可以让我们就换一种理解方式，就是不想从梦中醒来。来自于 Solar Value，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I will stay.

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美国的 Chill Out 音乐人 Tim Angrave 带给我们的 Good Vibrations， 希望你能够来听到一些这种丝丝的纤维感。那么其实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选择另外的一种饮料哈，这种饮料呢可以称之为叫做 Pina Colada。 那你如果说是在一次游泳之后，如果你在上岸了以后迎着一个烈日去喝上这样的一杯叫做 Pina Colada 的东西，我觉得能够更加去配搭这样的一种音乐和你此时此刻的听觉状态。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第一个小时都是我们的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单元，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的音乐选择，当然也感谢你能够来选择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继续来听下去。下面的一段音乐来自于 Subtwave Fuhan。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看到我们听过了能够给我们音乐向导的 Fly Club， 来自于 Subtwave， 而下面让我们来再次唤醒自己，无论是在周末的中午下午或者是在周末的凌晨的时间当中，音乐总是能够有一种精神和态度的，所以下面时间我们把这样的四分钟给到 Fargo Awakening， 一起来听一下。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放送，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稍后也希望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一个小时的节目，音乐更加精彩，节奏不断。 夏季渴望爱的惊天动地，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标记，未来也会历久弥新，把爱握在掌心，每天一点一点练习，青春为我们美丽的风景，感谢你给我无与伦比的回忆，约好了要一起吹风淋雨，等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Armin van Buuren， 1976年出生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荷兰 DJ。 那耳边这样的音乐作品叫做 A State of Trance， 2017年的海滩盛世，来去感受一下他的音乐中的一种兴奋和他的热情洋溢的质感。到底 Armin Buuren 怎么能够踏上电子音乐 DJ 之路呢？一会儿慢慢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On the Beach，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ix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正在放送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耳边的音乐就是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婚姻单元，也是我们节目的主打单元之一了。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耳边听到来自于 Amir Bieber 为我们婚姻的作品，包括了有 Alpha Nine 给我们的 The Nineties Awards， 还有呢像是 Junius Hamo 带给我们的 Yama。那当然了，我们一会儿还会听到更多的音乐，包括有 Summer's Gone， 还有像是 Draco Right Away， 还有来自于 Yoli Luis 带给我们的 Tuvina。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音乐能量去把自己在周末的这样一种听觉加足马力去冲刺一把了，因为 Trance 音乐怎么能够缺少了 Armin Buuren 呢？A State of Trance on the Beach， 在海边，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是不是可以来一次海边的派对呢？来继续听下去。而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音乐内容，包括有来自于 Omnia Enigma， 还有像是来自于 Sky 带给我们的 Swipe， 还有 The Hottest Part 以及 Saving Light。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获得更多的音乐节奏和能量所在。 些许的异域风情能够让我们听到，其实 Armin Buuren 他的音乐选择还是相当有多元化的，而且呢他在音乐当中能够让我们听到他自己在不同的世界巡演之后呢，把各种各地的音乐能够融汇在自己的音乐血液当中，能够给我们再来进行一种展现。而这样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Armin Buuren 的 A State of Trance 2017年的 On the Beach 这样的一个专辑当中的内容了，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如果想来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的话，可以来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查询了解相关的详情。当然有更多的内容，我们慢慢慢慢的再来去用音乐为您送出。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听下去，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love it when you're right here with me. Your hands will start my heart beating. You know who I am, know what I need. Silently bring me light, teach me to breathe. When you fade like a 回到节目当中，请你在外地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为您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今天呢，在节目里边依然为您送出就是来自于 Amy Van Buren 他的混音大作了哈。那这一系列作品呢，叫做On the beach， 在海边，我们能够听到什么样的一种音乐状态？其实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来自于 Tom Ford 在给我们的 Camels， 还有来自于 Protoculture 在给我们的 The Descent。当然，稍后还会听到来自于 Amiran Buren 自己的内容的创新 The Trend， 以及带给我们的 This is the text， 这只是一个测试。那到底会有怎样的一种测试？我们用音乐来给你答案，好喽。 Where endless meets the end. Do you see me? I'm hidden here again. Your whispers found its way.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I'm Evan Buren， 他的 On the Beach 系列内容正在为您放送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ed Ma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长长小航。话说呢，我们刚刚听过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的测试，而我没有能够再遇见一下 Andrew Rail， 他带给我们的 My Reflection。那之后呢，还会听到非常有标准的标准化的 trance 的音乐，来自于 Kyle featuring Albert。当然了，在这里我们还能够听到 The Zim 还有 Eyes to Heaven 等等的类型的音乐，都是用 Trance 进行一种音乐连接的。而稍后呢，我们会听到更多的 Trance 音乐，来自于 Alan Buren 把各种各样的 DJ 他的音乐进行一种混缩。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在海边想象一下自己的音乐质感，在海边你可以端起一杯鸡尾酒来一口饮下去，感受一下这种海风拂面音乐无边的体验。这里就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To raise the eggs, 节奏驾到。